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嗨， 好，话不多说，来到我们的星期一傍晚的娱乐总排。大家好，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哎，过了一个周末，一直都在下雨，今天呢又回到了一个晴热的模式了啊。 对，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个体感温度有点较高。 我们开始下班路上的好音乐吧。 嗯 ，New Boy。在城市上空飘扬，现实寄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坏掉还带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这儿有一句未来太香。 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哎，快来吧，奔腾天啊，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穿新，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陈绮飞和房东的猫的翻唱的版本啊，虽然是一个现场的 live， 不过因为这首 New Boy 始终在我们心里面会带来一些阳光飞起来的感觉，所以今天开场来听。 好，朴树当时那个版本确实让我们就是听感上是那种向往二十一世纪未来的日子。 对， 然后谭妮麒麟后期翻唱那个版本就感觉是一种致敬感，但这个就是未来可期 New Boy。哎， 三版都听完以后想回到 Windows 98时代的吗？好了，无论是想要复古还是想要向前狂奔，下班的路上请放轻松，跟我们告别今天的工作吧。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呢是2021年7月19号星期一，今天的告别工作的方式不单单是用好音乐啊，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啊在这个酷暑的时节带来一些冰雪的清凉。 是的，因为今天是冬奥会倒计时200天的日子。 对， 2022年，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期盼了，2月4号正式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啊，届时呢，全世界的目光会再次投向啊，全球首座双奥之城啊，北京。 北京。 对，今天呢，距离开幕式刚好是还有200天的时间啊。 所以在这个特殊日子当中呢，不少有市民就是路过王府井大街的时候，纷纷在那个倒计时牌前留影 啊。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这个玲珑塔上，大屏幕也显示出200的字样。 是。然后呢，截止目前北京还有延庆的赛区的冬奥工程共计57项，现在累计已经完工了53项了，而剩下的4项工作呢，年内就会全部的完成。 对，张家口赛区76个冬奥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场馆，在圆满完成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保障任务之后呢，已经全面进入到冬奥会的时间了。 嗯，然后这个工作也预计10月就完成了啊，届时不但北京是成为了全球首座双奥之城，而且鸟巢呢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举办过双奥开闭幕式的场馆。 对，所以纷纷今天看到有一些这个话题都是和200有关， 是 什么剩下的这200天，你应该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先学会怎么样去滑冰或者是滑雪，好吗？ 好。 From the land of a thousand lakes to the guest of the Great Wall. We have a dream, follow the path. Silk Road, a road to glory. It's time to travel, it's time to dream. It's time to take a bow and believe. From summer 1952 to winter 2022, east to the west, like flying from the birth wave. 52 to 22, Winter Olympics 2022, the war of ice and snow. From the land of the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From the land of a thousand lakes to the gates of the Great Wall. Ice, ice, ice, Beijing Olympic spice. We don't need a dice to reach a great height. Ice, ice, ice, Beijing Olympic spice. We don't need a dice to reach a great height. 期待2022年，我们去赴着神奇的约会啊！ 嗯， 说到北京冬奥会，因为有很多大项啊，比如说滑雪、滑冰、冰壶、冰球、雪车、雪橇啊，冬季2项，7个大项啊， 对，15个分项，109个小项，所以这其中的有一些选项，可能大家都去觉得比较好奇，比如说那个冰壶怎么玩的呀？ 我就每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超级有技术含量的一项冰雪的运动。 对，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做一些普及工作？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啊，是什么样的？ 你先说你在这里面你比较能擅长的，或者说你玩过的是哪一项吧？ 那就只有滑冰了，滑雪。 到底是哪个？ 滑雪，只滑过一次就放弃了。 就是到那个。爬到那个坡顶的时候就说我不玩了。 并不是， 不是蹦极啊， 就是我们其实今天做了一个小的一个音频回复给大家，就是我再回顾了一下我当年第一次滑雪的经历，特别的不美好。我就以为我是属于那种应该是有一点点运动天赋的人，但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会？ 后来发现这成为我一辈子的短板。 哦，原来你不是单板也不是双板，是短板。你到底有多少短板？ 很多。 那么不管怎么说，你也勇敢的尝试过， 对 不对？ 所以今天就让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个话题，就关于你曾经参与过的那些雪上运动有哪些。 好啊，我觉得这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能想得到的啊。先说一个好不好？ 好。 哎，打雪仗啊。啊，那个运动量不少呢。你别说啊，就是在北京的冬天，以前小的时候，我觉得打雪仗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种冰雪的运动。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就是啊捏一个雪球，然后就是站在那儿。那你一定就是整场都会很惨。就是你要不停的要跑动。 对，然后要打闹， 对， 追逐， 要把想办法把雪球塞到艾科的这个 后脖颈里面是那种。 你知道这段应该让思萌再录一段。 怎么讲？ 就是他曾经就是引以为傲跟我介绍一个他生活当中的片段。 好， 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和学校里面的学生一起打雪仗，他特别喜欢有一个女孩打雪仗的时候，一个雪球正中央扔到那个女孩的脸上，他那时候觉得自己赢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我觉得也是。永远的结束了，在那一天是吗？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很好奇，当年那些男孩同桌们在想些什么。 他们其实就是想的就是自己可能表达的方式。那我想在北京冬奥的这个倒计时的两百天再想到这个爱情故事， 嗯， 是不是现在会想到很苍凉的感觉？ 有一点。 好吧，现在开始还不晚，我觉得开始一些冰雪运动。 嗯，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之外呢，也要想哎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小海头山的魅力。 嗯，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啊，在规划建设了7条雪道，全长21公里，落差900米， 嗯， 是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 对，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阵风可达到11级，冬天气温最低零下30度，最大坡度达到了68度，普通人几乎无法站立，但是运动员们可以诠释速度和激情在这上面，觉得挺了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高山滑雪项目这个目的这个场地应该是很多国家申办冬奥会的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因为很少有国家有落差这么大的山体啊。 嗯， 所以说这其实一路走来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然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建成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建设奇迹的又一个证明了。 嗯，我们话题正在持续当中，当然稍后还会有一些自动回复和大家来分享，记得关注974最王牌， 来听相约北京。 轻的约会，点亮爱的出发点。 着童真寄去，我的快乐牵动你的心灵，让不舍一次次相依。 听说过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想把自己的双手挥舞起来。 是，这可能是关晓彤唱的最好的一首歌。 你干嘛这么说？ 我是发自内心的夸他。 对，在冰天雪地里面，反而他的这个嗓音显得更加的清亮了。 对，很凛冽。 对，我要把我的这个脚下的双板举过自己的头顶。 双板， 用力的挥舞。 好嘞，你不是滑单板的人， 哎、 你暴露了。 哦，这是很诚实啊，因为单板还不属于我现在能力范围之内的。 对，所以咱俩应该 high five 一下啊。 怎么？ 同样啊， 你不是滑短板的吗？咱俩不一样。 这是我人生的短板。 开玩笑，我其实觉得刚才这首歌啊，常石磊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音乐人。 真的。 你看这首冬奥的歌，我是觉得其实冬奥的歌曲不好写啊，是吧？你说要写一首冬奥的歌，它怎么能够又表现出这种运动的激情，然后冰雪的那种相约的感觉？但是呢，又不会让别人觉得说，哎，这首歌它仅仅就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的创作呢，就会让我感觉哦，很亲切， 对， 好像一个老朋友，就是像这样挥着手，然后就是我们相约在北京这样的感觉。 对，然后刚才这个话题呢，确实听歌的同时，也很多吸引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 是， 有一个朋友叫 Sky，、 oh, Sky，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关注我们的时间是今天，也就是刚才。 哎， 然后说献丑了， 一张照片发过来了。 没有， 怎么讲？ 默默的我点开他的头像，发现哦，原来人家头像就是一张滑单板的照片。 这是来怎么着？先告诉我们你是高手是吧？ 献丑了。 哎，好嘞。我担心的是，很多朋友谈到这个话题，会马上想到自己摔。就是摔跤的场景， 打初六的时候， 对，不妨我们就可以哎设置一个关键词，让大家看一下，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啊，非常漂亮的360度转身，然后出落在地上的这位，我们的最王牌的主持人，他到底是谁？ 是，那就是我们 不要揭晓，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吧。 哦，听完就直接揭晓了吗？ 听完再说，好不好？ 好的，那这一段是我们有关于自己的冰雪运动的记忆。 对，我们有请出的第一位应该是二姐。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迎来倒计时200天。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更强。 王牌的听友们，下班快乐！我是戴毅，今天是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200天，哇哦 ，big day！ 我真的是可能是王牌阵营当中最最最想要翘班去张家口崇礼滑雪那一个了，因为全套的滑雪装备，我在4年前的那个冬天就已经完全制备齐了，滑板、护具、头盔、雪靴，还有全套艳丽的滑雪服。想想那些被放在柜子里面束之高阁的装备，我就很开心。我滑单板，你们懂得。其实第一次滑雪的感觉真的太好了，想起了胡彦斌那首歌叫《发太好》，哎，不要太好，好到我踩上单板根本站不起来。我坐在地上好好的练习了如何开始站立，练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很有成效的。而且我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小小的感受了一下推坡以及落叶飘的滑雪技巧，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底气说我成功的收获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滑雪的经验和体会，而且有了成功的一次大马趴。稍后会有照片为证啊。好了，说这么多，第一次的滑雪记忆真的非常精彩，也让我喜欢上了滑雪这项运动。非常非常的期待2022年快点到吧，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滑雪，哦耶！ 冬奥倒计时200天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那么今天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最近的一次冰雪记忆啊，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有一次呢在下午开车，然后呢去到南山那边滑夜场滑雪，啊，刚好赶上了就是老白跟戴毅两个人的这个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然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老白还选了一首玉东的什么歌，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果然是啊，不同的年龄就是对于这种复古的感觉不太一样。好了，开个玩笑啊，但是我还是推荐各位呢去尝试一下这个滑雪场的夜场时间段，大概是在晚上的6:30到9:30左右。那么一方面是因为人少比较安全啊，然后排缆车呢其实也不用等太久，还有就是通常在进入夜场时间段之前大概5-6点钟，滑雪场会在清场之后进行一次雪道的清扫，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在之后进入夜场的时候那个脚感是更加松软的，那个雪是更加舒服的，所以呢也是不妨在今年年底进入雪季开板之后可以去尝试一下吧，用这样的形式用音乐，我们在冬奥倒计时200天的时候为这些运动员们加油。 微笑的雪被大地开花， 爱洒向手心，纯洁无瑕，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热情的雪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温暖了春芽，那一瞬间雪映星空， 满天尽繁华。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 因为冬奥倒计时200天啊，今天我其实也算是特别认真的把这冬奥的金曲呢用相对完整的听了一下，真的挺好听的。 是，这首是来自韩磊和韩雪的合作，突然间觉得有种就听上去的感觉，是雪花在大脑当中蹦迪。 所以你要想去滑雪场上也 蹦 一下 迪，我可能只能就是徒步走下去了， 摔在地上弹起来，摔在地上弹起来。 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回眸的曙光。Love is here, love is here， 燃烧的雪花梦想照亮天与地，勇敢的出发。 所以在刚才这两位我们的同事啊，就是二姐啊，戴毅和思萌，他们两个人分享过自己的这个冰雪运动经历之后，我们怎么能判定一下他们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这事儿不好说呀。 我们不妨就交给大家来投个票，怎么样？ 好的。 就是今天有一个自动回复啊，刚才二姐在这个她一番叙述当中已经说了她摔了个大马趴，我们不妨就让她这张这个大马趴的造型精彩亮相一下。 对， 就回复大马趴这三个字到974最王牌收到图那张图片， 感觉那张图包括她刚才的描述，她摔的都还挺开心的 啊。对对对， 她是这么说的，大马趴很开心啊。 对，但是哇哦，有很多朋友可能想去看一下思萌的风采，然后呢有一段小视频也可以回复滑雪。 我还是想看大马趴。 你不想看一下爱斯基摩人的思萌吗？ 哦，帅的不看，我要看马我要看大马趴。 好了， 不管怎么说大家回复一下哈，关键词两个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大马趴或者是滑雪到974最王牌看到两位的风采。 大马趴几个字大家应该都会写吧，啊，滑雪是两个字，可以收到这个思萌的一段视频。 下午还有我们俩的呢。 啊， 娱乐没有料到，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然后在冰雪运动当中，有一项是我个人觉得我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做到的。 你说， 就是冰球啊， 哦， 真的是一项非常酷的运动。 我也是通过一部电影才了解到了一个雪上运动，叫跳台滑雪。哎， 就说你能做到哪个吧， 哪个都不行。 For your love, so take a chance with me. Let me romance with you. I'm caught in a dream, and my dreams come true. So hard to believe this has happened to me. An amazing feeling coming through. I was born to love you. And 听到就会想到冰球运动的一首歌啊，就是因为它在一部电视剧当中被用在做主题曲啊，有关于冰球运动的一部电视剧，来自 Queen 带来的这首歌曲 I was born to love you。 别忘了回复两个关键词啊， 滑雪或者大马趴都可以收到他们俩的风采。 Every single day of my lif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嗨嗨，我是艾克。 我是老白。 对，刚才收到了一票朋友，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那种，就是两个关键词都回复了。 怎么说？ 假如说我现在正在开车，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去看这么多。 大家虽然在开车，但是我坐在副驾驶的那位会怂恿正在开车的朋友， 你回复一下， 看一下。 你看起来人家摔成大马趴了，你看我当年滑的还挺好的。 所以我们是在冬奥倒计时200天这一天的时候，要告诉自己说，冰雪运动是多么的让人欢乐。虽然说它其实啊，专业的冰雪运动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需要长期的去训练的。 嗯， 但是呢，从群众普及的角度来说，只要你参与，就会收获开心啊。 对对对，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教练，然后教给我的三步走，就是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三步。第一步是你首先要有这个勇气。 好，勇气。 第二步呢，就是要从上往下滑，慢慢学会它。 啊， 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第三步就很重要了，那么就是，如果你滑得不好的话，一定要学会如何使用拐。 总之就要有一些策略才对， 就感觉还挺有风险的。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的节目当中，而且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追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去鲜活着，就算累心了，不如一直埋没都不要了，想的是这些永恒，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爱哥。 好了，在这儿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歌华有限魔方少儿为歌华有限高清交互平台一级应用，该栏目呢是专职服务于3到14岁的少年儿童的家庭用户啊。这个栏目呢是以少儿动漫为基础，益智才艺成长类少儿节目为亮点，一站尽享全球顶级少儿动画，包括头部流量的 IP 啊，小猪佩奇呀、迪士尼等热门的少儿内容，也是会给少年儿童一个正向价值观的一个瑰丽的童年。 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啊，让电视更有温度。包年的会员价格是238元，包月的价格是30元。 哦，所以很多父母觉得解放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小朋友们看一些益智类的动画片或者说短片。 这在暑假是一大事儿。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本想是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小小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一马弹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哦、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 我乐意来自许嵩，继续回到娱乐综合台，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啊，好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音乐藏宝了。 是， 今天说是音乐藏宝图啊，跟往常不太一样。平常我们都是音乐题，包括可能当天发生的一些这个文娱的事件。 对， 今天我们换一下，因为今天是冬奥倒计时200天，所以我们今天出冬奥题，好不好？ 请听题，第一道题：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将会在2022年的2月4号正式开幕。那么，请问北京冬奥会是由北京和哪一个城市联合主办的？这个地方 啊，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 是的，是的，是的，想去那儿滑雪 啊。行了，不用提醒的太清楚，大家都知道啊，好吗？ 吉影者，就是喜欢滑雪的朋友都知道那儿。 好嘞， 嗯， 然后大家就现在可以回复正确答案了。 对， 三个字答对了以后呢，后面的题目就会陆续出现了，我们稍后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 是的， 本节目的奖品啊，依然杭州娃哈哈集团为我们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啊，还有1箱娃哈哈的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哎，喝着娃哈哈，我们期待着冬奥，好吗？ 好，回复这正确答案三个字，然后记得要带手机号码到过来，然后才会有机会，收到第二道题的正确题目。 对，好吧。继续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想想那些我们参加冰雪运动的时候的勇气哈。 我爱你， 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1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雨是你就足矣。看了太多新人分分合合，爱其实很脆弱，像温室里的花朵，你这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听夜空的 直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听夜空的流星陨落的声音，只愿我让你听，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雨，是你就足矣。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 越是纷繁复杂啊，越是有再多的外界啊，各种各样的干扰啊，各种各样的讯息，各种各样你听到的，你所看到的啊，你才能更明白真情之可贵。所以刚刚听着勇气啊，觉得爱一个人其实就是真的是那种不管风雨都要有勇气去在一起的心。 对， 所以大家别光顾吃瓜啊，今天继续跟我们一起听好歌啊，参与我们的音乐藏宝图。 对， 并且畅想一下即将到来的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对，就像你所热爱的一项运动一样的，你要同样付出相等的时间才会有所收获 啊。对，是这样的。就虽然我们可能自己的这个冰雪运动吧成绩都不算好啊，可能还会像二姐那样摔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大马趴啊。 对，但是很多朋友在发来这个留言看到图片的时候发现，哎，这张图片意外的很漂亮。 就我跟你说，人真有啊，车都到门口到地库什么的，就是为了看一眼这个大马趴，就还硬是没上楼的、啊、 什么心态 摔都摔得很漂亮。 对 啊， 好了，那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了，就是 太简单了， 张家口。 嗯， 麻烦回复张家界的朋友出来。 哎，那个朋友对 别走。 对，那怎么冬奥你告诉我那个 你是想去天门山逛一逛吗、 啊、 走一下那个玻璃栈道是吗？ 对，上面还给你扔两个雪球是吗？好吧，这个是开玩笑的啊。那其实答对第一题之后跳出来的第二题其实也很简单。 嗯， 对吧， 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的， 北京冬奥会的会徽也很漂亮，是由蓝色、红色、黄色等颜色组成了一个冬字的造型。 对， 同时看上去呢又像是这个冰雪运动的滑道。 嗯， 又像是冰雪运动员矫健的身姿。那么问题来了，北京冬奥会的会徽叫什么名字？ 哎呀，这个哎，有点意思， 确实没关注到。 对，有些人可能就不太记得什么的。 嗯， 正好我们借今天这个机会，你也普及一下。 嗯， 好吧。 两个字，回复到974最王牌。 哎，试试看吧。答对了第一题和第二题，第三题稍后也会出现了。 对， 看看今天的音乐藏宝图，谁可以一路笑到最后？ 来一首这个徐磊 Forex 的歌，叫做《青春之歌》。这首歌听上去那种“我有酒，你有故事吗”的感觉。如果说今天你有点没精打采，希望这顿架子鼓给你打的稍微精神一点。 嗯，还是那种手握的，还是冰啤酒。 哎，好嘞， 在冬天就是那种常温的冰啤酒。 你有故事吗？告诉我们关于冰雪的故事。 哎，现在大家想得到吧？艾科左手握着冰啤酒站在那儿说：“说、哎、故事朋友跟我走。” 我躺在街头，紧握着啤酒，仰望着星空，北京市车水马龙。我躺在人丛，紧握着自由，仰望着生活，感情是格外冲动。寂寞的跟我走，悲伤的跟我走，十万年多久一夜间白了头。寂寞的跟我走，悲伤的跟我走，刮青春的彩虹涌我们的伤口。山楼哪里有真的绿洲？ 上的跟我走，十万年有多久，一夜千百人头，寂寞的跟我走，悲伤的跟我走，过青春的彩虹用我们的伤口， 青春之歌啊，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努力的向前的一种感觉啊。 是，而且这个北京的古文化确实是还挺浓厚的 啊。 我最近就无意当中发现，就很多家长在不拘泥于给孩子报什么补习班的时候，什么关注钢琴、小提琴之类的，就更关注什么架子鼓。 对，就防着孩子自己在家里面拍桌子、敲板什么的啊，还不如锻炼锻炼。 就是打鼓从发泄从娃娃做起， 是不是他的节奏感嘛？对不对？我觉得你看一个好的鼓手，最重要的不是说啊，就是单方面你觉得这个鼓手有劲儿啊，是吧？ 对， 或者说他的你觉得他的鼓打的节奏感好，其实他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好的鼓手不单单会感觉到力量、节奏、激情啊，其实也偶尔的有些鼓点你会感觉到温柔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挺综合的事情。 是，我们要揭晓一下上面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了。那么就是北京冬奥会的会徽叫做冬梦。 对，答对的朋友恭喜你们啊！证明你们一直在关注啊。所以第三题其实有关于电影，因为孟美岐啊、夏雨主演的电影啊，徐峥监制、王芳芳来指导的这个《我心飞扬》发布了中国速度版的海报。 是，这部电影的灵感是来自中国冰雪健儿夺得冬奥会首枚金牌的历程，讲述了他们拼搏进取、为国争光的故事。这部影片定档会在2022年2月1日正式上映。 所以我们想问的是，为我国拿下首枚冬奥会金牌的奥运健儿叫什么名字？对于很多体育迷或者说很多一直关注冬奥的朋友来说，这道题不难啊，但是也有可能你会因为年代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时间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你可能会忘记。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妨大家再回忆一下这段光荣的历史。 对，我在想答题的同时，是不是很多朋友会把那个名字打错？ 哦，对， 它是一个 两个 字一样， 对，但是不是一个字，对吧？ 一定要注意啊！回复答案到974最王牌，稍后我们看看。最终是谁第一个夺得了我们这个哇哈哈呢？ 对，然后孟美岐是在里面演的那个主角，就是我们这个正确答案，对不对？但是名字改过了。 为了赚钱，心愿一念跳破心间，轻易完全就在这梦之间，谁人谁人落落月，云烟一笑一热情牵，从此痴情只为你而痴情，繁华在我人世间花间，冷暖悲欢也缱绻，缘与缺虽然变化无限，漫漫思念从未间，遥遥相望不变。 提到刚才这部电影叫做《我心飞扬》，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中国冬奥会的奖牌史。1992年在第16届的法国阿尔卑维尔的冬奥会上，中国选手叶乔波是夺得了速度滑冰女子500米的银牌。 嗯， 当时其实就已经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奖牌零的突破了。 对，随后呢，叶乔波在速滑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再拼得一枚银牌。 嗯， 当时他在查出这个半月板断裂的情况之下呢，挂着冰刀去的，而且坐着轮椅凯旋， 对， 成为当年的体坛神话。 就是因为0.02秒的微弱差距，当时他和冠军失之交臂了，但是依然成为了体坛的神话和我们的英雄。那么到了2002年的时候，第19届啊，应该是美国的盐湖城的冬奥会，当时中国的选手，这样就是一个填空，因为大家还在答题嘛啊， 可以揭晓了吧？ 啊、好吧，好吧，杨洋， 夺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金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然后随后呢，杨洋也在短道速滑的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再度夺得金牌。 嗯，所以呢，为我国拿下首枚冬奥会金牌的奥运健儿。就是杨洋，整个的运动生涯里面，他一共获得了59个世界冠军，应该是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了。 对，杨洋呢，他这第一次是木易杨，杨树那个杨，第二次是扬帆起航的扬，所以孟美岐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那个角色叫做杨帆。 嗯，你们答对了吗？ 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睡着了翻不动，想赢了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你们总是不知疲倦守候，山过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白日梦，接受主动的拥有，很多事情到不透，想万千世界不来卡拉尔的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是俗套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很多个你在身后，山河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 所以旅行团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的感人的地方就在于，你可以把你生活里面任何一个需要励志或者是温暖的场景和它相配，对不对？比如说 可能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情，然后这时候想起这首歌， 是 对吧？ 总是觉得现在很多他们后期的制作当中，很多歌曲没有这么开门见山，哎，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该出发了，勇往直前的那种。 对，只给永远都会在的。甚至你想到刚才，就是叶乔波那个场景，他的挂着冰刀去，然后坐着轮椅凯旋的那个场景， 嗯， 配上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适合。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和大家有关的，就是我们除了还倒计时两百天的时间，还要重温一下当年我们第一次或者说难忘的那一次滑雪经历 啊。对，我就是刚想说啊，就是这个二姐摔了一大马趴和艾科这个在这个 短板上面 短板上面哭泣的场景，哎，都很适合这首歌。不要紧，萌萌站起来， 永远都会在。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坚强面对人生啊，并且在冰雪的运动当中体会，我觉得生命之真谛。 我感觉你刚刚说坚强的面对人生那一刻，我好像已经拄上拐了， 已经战胜了你的 摔着自己了。 不，在这一定要小心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都要注意运动伤害。 好，这首歌我们就先从这个冰雪天地走出来，先去一个享受一下春游怎么样，就是躺在这个懒洋洋的草坪上等星星的那种 啊。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另一张途虎的券，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上途虎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虎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 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什么歌啊？ 铁之贝克 啊、okay、 ，TZ Back 这首歌叫《夏季热》，是一首特别符合他们的风格，就是擅长有喃喃自语的形式。 对， 你可能喜欢夏天草地的味道，或者说你喜欢夏天西瓜、空调配着 WiFi。 哎呦， 但是我绝对忍受不了那种烈日当头的炙烤版。 不是烤肉对吧？ 烤我自己， 发出滋滋滋的声音。还有，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歌呢，就是在他这样子的灵动的节奏里面，其实还真是会有一点点凉快的感觉的。 对，所以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那种高温带给我们的生理感受。 行了，咱也别烤着了。 好嘞， 咱们接下来要考考我们一下登场的这位好朋友，他是谁？ 嗨 ，Hello，Hello， 大家好。 哟，又是一位有镜头感的朋友。 对， 怎么称呼你啊？ 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啊，这位朋友你怎么称呼？ 可以叫我微微。 好，好，微微，微微你好。 好 啊，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她叫小薇 啊，小薇薇啊。 对，好了，我们这个答题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已经了如指掌了吧？ 对， 知道了，知道了。 好， okay、 今天三道题都是我写的。 怎么这还怎么着还表示公式怎么样啊？ 就是意思说不是那么容易呢。 好，薇薇准备好了吗？ 加油， 准备好了。 希望你三题啊，至少对两题，然后微微一笑的拿走奖品，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 好，我争取吧，好像不是特别擅长，但是我尽量会争取。 没关系啊， 咱运气好。 对，试着看能不能拿走我们的奖品。 嗯， 本节目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加油！ 开始吧。 第一道题是来自阿四和郭采洁有首合唱歌曲叫《世界上另一个我》，歌词当中唱：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喝什么 ？A. Mojito B. Latte。 不是不应该喝那个 Latte 吧？ 因为不应该有个 C 选项吗？105度的那个。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喝什么？ 能不能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什么？ 抹鸡头，抹鸡头， 得这么明显啊！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干嘛？ 抹 抹黑酒啊，抹黑酒啊， 是不是这道题还挺迷惑的？ 对， 我突然 对对对， 对，就是大家好像不看歌词儿，确实很容易被迷惑过去。 对 ，Latte 那应该是李圣杰，好不好？ 嗯嗯，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 这得放多少咖啡？ 好吧，答对了啊。 好，第二道题，一万次悲伤来自淘宝计划，歌词当中说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什么 ？A. 泪水的泪 ，B. dream。 这什么题？ 不好意思，第二个选项我没有听太清楚。 梦想的英文 dream 啊 ，dream, dream、oh, A 是泪啊。 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 那我再蒙一个吧，就蒙 A 吧，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 啊，好嘞， 好听一下。 万次悲伤依然会有dream，我一直都。 这谁能答对？这谁听得清楚他在唱泪还是 dream？ 所以你发现我出题有种这剑走偏锋路线。 以后你别出题了。 好嘞，好嘞，好嘞。 你这偏锋一出都扎着我们了啊！ 好， 我们最后一题了，好吗？微微，加油！其实我们这个单元自从开始送奖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把这个单元就改成叫"我们带你赢奖品"。 好， 我们带你娃哈哈。所以能提醒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醒你，好吗？ 嗯，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来来。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花样年华》，你说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什么？然后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A 暂停 ，B 倒退。 嗯，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怎么样啊？ 暂停吧。 哎，你看，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 恭喜你拿到我们的娃哈哈！ 其实真的很好，谢谢。 其实有些还会有些规律啊，有些词写的它会有一些押韵嘛，对吧？ 嗯。 你说刚才这道题，如果是让这一颗倒退和后面那个刺激，它就其实有点不太押韵的。 是。好，那总之我们要恭喜微微，然后稍后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974最王牌的平台上，好吗？ 恭喜你。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 哎，不要客气啊。然后那个除了奖品之外呢，这段还是要我们。特别互动一下， 对，有一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这三首歌曲你想听哪一首？ 花样年华，然后 一万次悲伤，还有世界上另一个我。 嗯， 第一首歌吧。 对，我觉得 郭采洁的这首歌 好。那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送给我的女儿吧。 哎，好，这个主题，因为其实虽然听起来这首歌是唱闺蜜的，但是有的时候妈妈和女儿的感觉其实也特别像一个世界上另一个我的这样一个，怎么说，一个很有缘分的交集。 嗯 嗯 嗯。 我的女儿 地方 想说什么？ 你说。 我的女儿只有1岁8个月。 嗯。 然后呢，我希望就以只是这个歌名字来说，我希望她能像一个另外一个我，然后是能有我的勇敢、快乐和乐观，然后不要有我的那些小脾气、小任性。 你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还总结得挺到位。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女儿，她可能就是效仿自己妈妈会最多的，因为这是她人生当中第一个老师。她有你身上肯定是有那些可爱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哪怕你即使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缺点，在她眼里也是可爱的呀。 送给你们母女俩，好吗？ 谢谢， 好了，谢谢微微， 拜拜， 再见，谢谢， 拜拜。希望他也能够把这首歌啊，此时此刻在那个可爱的小 baby 耳边放一下，看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好嘞， 好，才1岁多就已经有人点歌给他了， 好幸福啊！ 请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 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心绪纷乱

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 翻唱啊，这个方大同的这个版本的《红豆》， 嗯， 然后可能跟原版不太一样，这版呢就是更温柔一些， 嗯 ，R&B 曲风， 嗯，好吧，今天我们聊的是冰雪运动的事情，因为今天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嗯， 对， 刚才我们其实，在藏宝图的环节呢，陆续问了一些有关于冬奥的题， 对， 然后也送出了我们的奖品给刚才连音乐题也一并都闯关成功的朋友。 是是是是，今天互动这个话题的同时呢，刚才我还做了一些小功课。 怎么讲？ 然后我获取了一个关键词，叫做 butter nose roll。 哦，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解释一下。 就是可能你在某一些这个视频当中是看过这种炫技的。 嗯， 这 butter nose roll 它其实在说滑平板的时候，单板的时候，它有一个花式的招式， 嗯， 叫做 butter nose roll。 OK， 就是以 nose 的那个部分为轴心，然后抬板，就是翘自己的那个单板的尾巴，转180度。 哦，这听上去很难啊。 对，所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专业滑单板的朋友。 我觉得我担心接下来会出一大波的炫耀的朋友跑出来，我会，我发来自己的视频照片。 哎，我们特别期待。 哎呦，应该，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听友里面应该有滑雪滑得很好的。 对对对对，你 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 嗯， 对吧？ 也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些，就关于这些专有名词。是我们不知道的，考考我们俩。 大家说我正握着方向盘，还跟你们分享专有名词，这就是高科技，就是这就是极限运动了，跟滑雪一样。 可以让 你比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啊 什么 butter nose roll， 这个比这个还要难， 就听起来特别拗口。 况且这样的一个专有的术语，从一个短板滑短板的人嘴里面说出来，还显得有板有眼的， 怪怪的。 是怎么样？怎么也不像你说的呀？ 有一种心生羡慕的感觉，就是你越没有什么，越去想要拥有什么。 你说人家二姐好歹还摔过 啊，我也摔过呀，就摔成那样，所以才短板了。 后来有没有再尝试过？ 没有，就是会有一种恐惧感了。 因为你看，我们朋友刚才聊天室里面说嘛，说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冰雪运动啊，这个滑冰啊，滑雪啊。滑雪啊，其实咱们就说滑雪吧，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极限运动，大家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 滑冰就好一点，你注意不要就是太高难度。 嗯， 明明自己还不会滑，我非要在冰上什么什么180度旋转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滑雪， 冰上芭蕾。 为什么脑海当中会出现那个 Tom and Jerry 那个 Tom 呢？ 反正咱们就是怎么逗怎么来呗，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吧。 是，可能在滑雪的同时，很多教练都会教会我们一个第一关，一定要学会刹车。但这刹车我始终是学不会的，就是要求你内八字。 对，就怎么保护自己吧。 嗯， 真的就是严格来说，就跟我们学自行车的时候一样。 对， 就你在学自行车的时候，告诉自己怎么摔倒。 其实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是旁边有个人扶着你， 陪着你一起。 对。 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 自林忆莲当年翻唱大碟当中的一首歌叫陪着你走，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会不小心钻到你的心里， 嗯， 然后也会庆幸说身边会有亲密陪伴的家人啊，包括一些很好的朋友， 对， 一直陪伴着你， 就是一种很坚定的，然后呢就是慢慢的一起变老的感觉，一起长大的那个状态。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第一次滑雪就体验了用嘴喊刹车 啊， 摔了还爬不起来的窘迫， 是那种啊， 这真是以为自己可以用语言掌控一切啊，已经超越了现有的人类的科技水准了 啊，是 语音智能的时代被你提前了。 Steam 发来信息，他说他家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冬天学校会在操场上泼水冻成冰，就可以滑冰了。 对，反正就是都要注意安全嘛，因为刚才看到了说，哎，这个难道滑雪的时候刹车不应该就是靠队友和墙吗？ 说的有道理。 哎，我想到就是最早学自行车也是这样，就因为你对那个运动的刹车技巧掌握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你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尽量让自己的速度慢下来，然后最后要不就别人拽你一下然后扶你一下，要不你自己最后很缓慢的撞到一个什么墙体上啊。 对， 但是那样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对，刹车全靠撞是吧？ 对啊。 想改名，刚才回复了我们说好奇冰壶这个事儿，他说怀柔有冰壶训练基地，他们还去溜达过呢。 啊， 什么时候咱们去团建啊？ 就是溜达一下看一看，哎，这冰壶是这么玩的，然后回来了。怎么着咱们也得体验体验吧。 对， 好， 敬请期待一下稍后一趴我和老白的体验。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稍后真的要公布一下我们俩的自己这个经历吗？ 是是是，没问题啊。哎，你不应该分享一下就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个北京的很多孩子都喜欢小的时候去滑冰吗？ 那个就要看技术了，我觉得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就是特别完美的去结束那一次的旅行，就是旅程。 对， 关键是有的时候还考试，你就是还变成一种课程的时候，你得上课 哦， 他得看你这学期能不能过。 那很不美妙，没有一个就是围着红色围巾的女孩陪你一起吗？ 在一个深夜，红色的围巾， 怎么变成恐怖片了？ 一身白衣是吧？吓人啊！那个年代就更久远了。 Stars out my roof, we parked up on Mulholland. Tell you the truth, girl, I think that I'm falling, but I love it, and you love it too. So pour up another drink now, 'cause I don't really wanna think. I just want you on me now, so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moonrise, shotgun in the Jeep. It's paradise, just you and me, 'cause I'm. true. I'm like, mm-mm-mm-mm-mm. We singing like, mm-mm-mm-mm-mm. Pour up another drink now, cause I don't really wanna think. I just want you on me now, so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moonrise, shotgun in the Jeep. My Jeep. In paradise, we don't need sleep. Cause I'm 如果错过我们第一时段今天节目刚开始的两个关键词的朋友，抽空可以回复，因为这两个关键词都很精彩哈。 嗯， 当然这个精彩的角度不太一样啊，一个是回复大马趴，可以看到二姐啊在滑雪的时候倒地那一瞬间的照片， 就很字面意思的一张图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思萌，然后像穿的像爱斯基摩人带着小乌龟的一张一个视频 啊。对，我觉得大家反正分批次啊去观看他们俩的视频和照片啊。 回复大马趴或者滑雪到974最王牌，我们俩稍后回来啦。 咋了老张，没精打采的？ 家里装修跑市场，小孩放假带他玩太累。 推荐你个好地方，去居然之家丽泽店，家具家装一站购齐，超市餐饮影院乐园应有尽有。7月3日至25日还推出了11周年店庆活动，不仅成交价基础上再补5个点，还有周周抽免单，1元一只小龙虾，每天免费送100张电影票。赶快致电6370-8012了解活动详情吧，6370-8012。 另一张土虎的拳，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长途护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护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下班快乐。 嗨嗨，我是艾科。 想必忙碌了一天的朋友有点筋疲力尽了吧，放轻松，跟我们一起听好歌。 所以就是困了累了听音乐吧，这首歌应该是音乐当中的势力架。 差一点我就觉得你要做一个广告了。 精疲力尽，来自大粉乐队。 电话声在响，我没看一眼，我知道是谁，也知道要撒娇。失去，就这样。 这支来自大粉乐队的歌曲叫做《筋疲力尽》，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一点也不丧，特别燃，而且一点也不花里胡哨的乐队。 就是听完《筋疲力尽》，觉得也没有那么筋疲力尽，是吧？ 对，就很势利架，就我又站起来了，那种前一秒钟已经饿成那样了。嗯， 好几天没吃饭那种。 是是是，这个点儿了吗？ 好好吧，那你既然提了士力架，你还得说点别的啊。 好， 就士力架还有什么吃的，你一共得说几个啊？ 娃哈哈，不对， 娃哈哈， 娃哈哈也算、啊、嗯， 喝了什么红牛， 红牛 什么战马什么，哎，反正就是哎， 能量的那种， 有 劲儿、啊、有 power 啊 power。 OK，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打破一下次元壁、啊、 好 好不好。这个突然一下，刚才还喝着这个功能饮料，现在呢突然我们要喝一种来自未来的饮料。 嗯， 也不知道什么味儿，次元壁那种感觉，就是 是打破次元壁的推荐。今天分享这首非常特别，因为是一首纯音乐的乐曲。这首乐曲可不得了了，是世界百大 DJ 排名前十的 Steve Aoki， 记住他的名字叫 Steve Aoki 哦。用朗朗的钢琴书专辑当中的大热单曲《致爱丽丝》进行了一个 remix， 重新发布了一首特别的作品，所以即将大家听到的是一首完整的乐曲。 说到致爱丽丝，我觉得很多连小朋友可能都知道特别有名的钢琴曲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 对对对， 也许你钢琴弹不利索，都可能能弹几个键这个音符。 嗯 啊、那么到底这个钢琴曲会变成什么样呢？因为刚才我说到一个未来的饮料，所以你刚才我们说功能饮料之后，接下来这一款，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品不出来什么味儿，但是又觉得好像还挺酷的那种音乐。 哦，我们先不妨来听一下这个感受。 对，反正有网友听完以后表示说，这是未来版的人工智能战士爱丽丝， 战士了都。 对，有点像那个阿丽塔的那种感觉啊。 好，加油，赛博朋克风走起 ，Bravo！觉得看我们自动回复的视频配这段音乐感觉很酷吗？ 特别的契合。 对，就是刚才回复滑雪会有一个思萌的那个滑雪的照片，那个视频嘛， 对 吧？ 对对对，然后带着这个双膝，带着小乌龟，然后滑着单板，特别自由。 一边看这个视频，一边配这个音乐。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它是完全静音的状态， 对， 然后配这个音乐，我觉得好契合。 对，到这一段的时候，然后你再打开二姐大马趴的照片。娱乐总排一贯的特质啊，哪位同事不在说哪位啊？ 是你不会觉得说就是，会觉得他们滑得更好了，然后就是二姐这个大马趴的姿势又特别像那个小时候玩的那个八音盒，有没有点那意思？ 反正就趴这儿了是吧？ 好嘞， 哎，好了， 这首歌诠释的感觉确实挺不一样的。 真的，我觉得他刚才那个我们说那个评价还挺准确的，未来版人工智能战士爱丽丝。 对对对对，有种赛博朋克再加了点那。哎，是吧？ 有点那感觉， 是吧？再加了点忧郁风。 好吧，我们从忧郁风当中回到我们的 也许快乐，也许有一些惨痛的回忆里。有关于冰雪运动，因为今天呢是冬奥倒计时两百天，我们其实娱乐最王牌的主持人也分别回忆一下自己在参与冰雪运动的一些记忆。 嗯， 当然未必完整啊，只是一些片段，我们可以听听看。好， 该我摔了啊！ 来， 娱乐最王牌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空中速递，城市飞行 ，FM 97.4，空中 club radio on air， 一切从精彩出发。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迎来倒计时两百天。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更强。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杰。冬奥倒计时200天，哎呦，我这说到这儿呢，真的是非常向往冰雪运动。想想上一次滑雪都是很久前的事儿了，但是如果说到冰雪运动的话呢，我真的是有很多的记忆的。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啊，咱们就说这个堆雪人、打雪仗这事儿。这个虽然不算是冰雪运动，但至少算是我们在冬天呢可以进行的特别快乐的运动之一，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滑那个刀冰啊，滑冰。然后呢，甚至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老师，因为他自己是特别擅长冰雪运动的，所以还单给我们开了那个刀冰课，作为当学期的一个必修啊，体育课里的必修。我现在印象特深啊，就当时我们在那个滑那个刀冰的时候，就是公园然后湖里边啊，这都结冰了。我呢，就是那个时候确实还不太会滑啊。然后呢，那一天去，但是我又为了耍帅，又为了扮酷，我借了一件然后我爸的那个就是皮夹克啊。那夹克还挺帅的，棕色的那种，还挺贵。我说我不行，我今儿去滑冰，我必须穿这个啊！我就是那个湖上面最靓仔。结果一不小心摔一个大跟头啊，一个大马趴。隔壁刚好经过的一个人被我绊倒，他的那个刀冰的那个就是那个刀锋，刚好在我的那个皮上划了一个口子。我想完了，然后就偷偷摸摸的把那件皮藏起来了。就说一直说这皮就落在学校里。你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啊，其实就成为了我对于冰雪运动的一些特别重要的记忆。那我想冬奥会已经在眼前了，我真的希望再有机会去滑刀冰啊，然后去滑雪，然后去走进冰天雪地当中燃烧的这种热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会和我一样。 哈喽，我是艾科。有人说无滑雪不冬天，也有人说踏上雪道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滑雪是奋不顾身的体验，也是勇往直前的勇气。但对于我个人而言，第一次滑雪的印象没有那么美妙。除了你带着那种不会滑雪的忐忑心情，还有激动，真的是一晚上都不用睡着，然后睁眼熬到天明，立刻去雪场的那种。但是教训也是惨痛的，当你看到别人带着小乌龟，那阵心里在暗想，哎呀，我是不是那种天才啊，会不会站到雪道上那一刻就立刻会滑了。现实却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摔到你不想站起来。所以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小脑发育不太好，平衡掌握就很一般。后来就果断选择请了教练，当年我还记得是1个小时380，现在只增不减。偶尔会你不小心碰到别的教练在教别的学员的时候，他会对你投来那种很嫌弃的眼神，好像就在说你到底会不会滑。所以呢，在滑雪这件事上，我是丧失了越挫越勇的勇气的。别人都滑成单板了，这成为我人生当中的短板。但是据说崇礼的滑雪小镇还不错，苦于一直没有感受过，所以去过的朋友不妨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眼馋一下。 每一朵雪花飘下来，像一朵朵鲜花在盛开， 所有的梦想都在晶莹绽放，冰雪世界美丽情怀。 花开的故事充满曲折，汗水泪水用微笑来表白， 光荣与梦想大好河山精彩， 生活点燃激情澎湃。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 拼搏中有你， 顽强中有我， 所有的祝托一起承载。 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 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呼唤中有你， 呼唤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呼唤中也有艾柯，你这一摔啊。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虽然可能未必真的会滑雪啊，会滑冰，但是你每次的尝试其实都是对于冰雪运动的一种理解啊。 对，但是我在想，刚才你分享那段经历之后，叔叔现在有在听节目吗？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45啊， 这么多年终于破案了 啊！这么多年，想必他也释然了，对吧？ 当年其实一件皮衣对他们来说还挺珍贵的呢， 不便宜 啊、嗯。然后你刚才就说分享那个过程，就体验的过程。还挺危险的。 我其实忘了，就是说一个细节了。 嗯，你说， 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穿那件皮衣？我没有说。 哦， 我当时在穿那件皮衣在滑的之前做了什么，你也不知道，对不 对？ 对， 所以重点来了，做了什么呢？ 啊，就是其实我非要去超越其他的几个同学，然后去赶上另外一个同学。 哦，就是男生心目当中那种莫名其妙的攀比心。 啊，我要就是滑得快一点，等到快滑到我要去接近的那个同学的跟前的时候，想特别帅的来个急停。然后就听见啪的一声， 这个灯台还挺不错的，超级特别。 所以你们刚才回大马哈是怎么想的？我们说回大马趴，他给收到那个二姐那个摔，好吗？ 可能是个人特质吧。 我就摔那一下之后，其实我就清醒了。当皮衣被那个划开那一下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嗯， 对，就是冰雪运动最重要的是冰雪运动的本身，你必须要心无杂念，你不能想别的啊。当你感受冰雪运动的时候，你就要想怎么能够就是真正的去融入到冰雪的这个世界， 要专注， 哎， 要专注， 不要想别的。 呼唤中有你，呼唤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精彩。 哎，你别说，我突然觉得这个版本的天空还真的挺适合你在滑冰的时候，然后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听的一首歌。 就更加肃冷了。 对，你听这个感觉就会像那种冰天雪地里面慢悠悠的走的时候，或者滑着冰的那个样子。 我倒是跟你想法不太一样，我出现这个画面就是因为刚才说了太多这个冰雪的场景，然后瞬间好像有种就是洒下一片暖阳然后被慢慢融化的感觉。 你今儿不是烤肉就是融化是吧？ 就中和一下行吗？ 显示就是热， 咱和话题稍微中和一下。 好，因为你看我朋友说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提到说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冬天学校就会洒水成冰，对吧？ 嗯。 然后呢，体育课就是滑冰嘛。自由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牵着喜欢的女同学的手，保护她，不让她摔倒。 哦，还有这个项目呢。 所以刚才我那个是还没有来得及， 没有来得及登场。 对，就是本来是想保护一下别人的， 嗯， 然后就是没有想到最后。当摔倒的时候，看伸过来的手说：“没事吧？” 我扶你起来。 啊，就是体育老师，没事吧？ 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起来的某一个画面，其中之一是吗？ 好惨一男的。你说这个记忆真的是太多了。还有朋友提到滑冰啊，第一次滑冰在未名湖上， 嗯， 滑了4年，技术越来越娴熟了。毕业以后就再没有去上过这个冰场。 嗯， 未名湖那个冰场也是让我印象尤深的。 怎么了？ 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会可以在上面滑冰啊， 嗯， 然后还可以玩那个，就是如果你一帮同学的话，可以一起去坐那个冰车， 嗯， 然后有那个冰车很长，大家就排到一起，然后这样勾在一起， 啊， 做一个长龙，然后在那个湖上面，然后这样滑来滑去的。 对，我一直都觉得说，很多电影画面，包括电视剧画面，就是在诠释北京的怎么说，很多年之前的时候，会有一个冰车的存在， 嗯， 然后就特别向往什刹海那个冬天的样子。你们当时真的那样吗？ 会，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嗯， 包括其实你后来再去的时候，你虽然不会像孩子的时候你玩那么开心了， 嗯， 但是偶尔会回忆到很多的，就是以前的场景。 是不是重点还是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某某？ 你怎么不唱有一个姑娘呢？小燕子，紫薇。所以当我们滑冰的时候，你是在骑骆驼吗？ 哪有，尔康把我的眼睛都治好了。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装牌，今天聊的是一些有关于冰雪运动的回忆，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在一起，嗯，一边听一边聊。 嗯，关注我们，记得锁定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期待你的经历啊。 初见雪， 来又来去又去，前生的印记，相识的风景，花动如期，此刻触手不及。 秘密一直这个永恒的秘密，那是谁的谜？身披洗白衣，月底相遇在唏嘘人群。万千缠丝划过天际，摸不着也看不清。下一场蜿蜒曲折剧情，用生眷恋苍生的怜悯，停在这里，云淡风轻，那全部都是为你。花 前站似划过天际，摸不着也看不清。 下一场蜿蜒曲折剧情，用声眷恋苍生的怜悯停在这里，云淡风轻，那全 所以紫薇你的眼睛好了，我们到底是去滑单板还是双板？ 还是骑骆驼吧？ 你要不要试试冰壶？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 你说好羡慕你们在滑冰的时候，我在想，你在那个，对吧？敦煌的沙漠里面骑着骆驼。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沙壶，这个沙壶不是说就是真的像那个冰壶一样，沙壶是一个地名。 咱们这个是要 可以滑沙， 改一下旅行团的歌是不是？ 好， 对我在北京玩冰壶，你在哪里玩沙壶？ 我在兰州。玩滑沙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下自己心里的一些有趣的或者是有一些好玩的等等等等的冰雪运动的场景， 是所以最后一首歌曲要来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支宝藏乐队，就是当你不知道该听什么歌的时候，随便把他们的歌单拿出来播放一首就很好听。 对，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聊天室里面活跃的啊调皮的各位朋友们，谢谢你们啊。 对，今天这个话题想必南方的朋友应该会很羡慕吧。 对，尤其是福建的朋友， 如果一个南方的朋友爱上了滑雪这样运动的话，应该是不远万里来到北方， 期待一下北京冬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 迎来倒计时200天。 雪花飘洒下来。 在生如夏花的绚烂里，期待冰雪中的相逢。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更强。 红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里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S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咋了，老张？没精打采的。 家里装修跑市场，小孩放假带他玩，太累。 推荐你个好地方，去居然之家丽泽店，家具家装一站购齐，超市、餐饮、影院、乐园应有尽有。7月3日至25日还推出了11周年店庆活动，不仅成交价基础上再补5个点，还有周周抽免单，1元1只小龙虾，每天免费送100张电影票。赶快致电6370-8012了解活动详情吧，6370-8012。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夜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